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杰西·欧文斯的传奇离不开那一抹神秘的黑，他是田径赛道上最耀眼的黑色闪电，披挂着一身墨玉的光泽，照亮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届奥运会。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黑色闪电杰西·欧文斯的故事。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1936年8月4号的上午，一个身材细长的黑人运动员闷头坐在跑道边上，他的心情非常的不好。柏林奥运会已经开到第4天了，虽然这位黑人运动员也已经获得了一枚金牌了，但是他的心情还是不好。他就是当时美国田径明星杰西·欧文斯，虽然只有22岁，却大名鼎鼎，即便在柏林的大街上也可以看到印着他照片的大幅海报。1935年，就在柏林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年，欧文斯曾经在美国国内的一次比赛上创造了45分钟内5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平1项世界纪录的奇迹，其中8米13的跳远世界纪录更是沉睡长达25年之后被他打破。而且咱们要知道，他取得这些成绩的时候正好是他刚刚受伤后不久，就在比赛前2周，他在一次表演时伤到了腰，甚至在比赛的当天他还不能弯下腰去够到自己的膝盖。但是在柏林，在当年的那一天，在这个被欧文斯看成最重要的比赛的奥运会赛场上，欧文斯却偏偏在跳远这个项目的预赛当中遇到了麻烦。前一天，欧文斯相当轻松地在男子100米跑的决赛中以10秒3的成绩赢得了金牌，并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似乎预示着他会有一次相当顺利的奥运之旅。但他的胜利却让有些人感到非常的不高兴，其中就有臭名昭著的希特勒。1936年的3月，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法西斯公然破坏了洛加诺公约，进军莱茵非军事区，而当时英法等国在所谓绥靖主义政策下对这种危险的行动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这就更让整个世界越来越面临着军国主义的威胁。就在同一年的8月，第11届奥运会要在德国柏林举行，为了转移世人的愤怒，也为了掩饰自己的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希特勒把柏林奥运会当成了一张政治牌来打，不仅宣称柏林的大门向全世界开放，允许犹太籍运动员代表德国参加比赛，甚至任命了一位犹太人来对奥运村进行管理， 原本纳粹色彩浓郁的柏林被粉饰成了一片和平的景象。1936年的8月1日，奥运会正式举行了开幕式，来自全世界4096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奥运会，而23岁的欧文斯就走在美国代表团的队伍中，他亲眼目睹了希特勒在数万名赫山军的欢呼声中通过10英里长的林荫大道。据说希特勒也是一名体育爱好者，而在他的内心里，他非常想通过这次举办奥运会来证明自己的人种优越论。奥运会的第一天，两名德国运动员赢得了两枚金牌，这让希特勒开心的有些得意忘形。他慢慢的开始认为，除了白人，没有人可以在德国的土地上获得金牌。希特勒甚至说，美国难道没有人了吗？竟然让一些像欧文斯这样的黑人来参加比赛。男子跳远是希特勒相当看重的一项比赛，因为在这个项目中，德国有着一名非常出色，在当时大名鼎鼎的运动员鲁兹朗。鲁兹朗曾经多次在德国国内和欧洲大赛上赢得冠军，而且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是德国队这次参加奥运会赢得金牌的一个重大希望所在。预赛当天是一个好天气，上午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气温和风速都很适合田径比赛，但是欧文斯却一点也提不起精神来，因为在前两次的试跳中他都没有成绩，而预赛一共只有三次机会，第一次试跳他踩到了起跳处的踏板犯了规，这倒没什么，让他最恼火的是第二次，他还在跑道上练习，一点都还没有试跳的意思，但这时却过来一位裁判对他说，你犯规了。无论欧文斯如何与他解释自己只是在做跳前的练习都没有用，他的第二次试跳就这样失败了，留在欧文斯面前的只剩下了一次机会。要说欧文斯一点都不紧张那是假的，没有一个人参加奥运会这样的比赛会不紧张，但是对欧文斯来说，田径就是他的一切，如果就这样离开奥运会，自己今后的人生会怎样，他连想都不敢想。 他是奥运历史上最辉煌的田径明星之一，他曾经有在45分钟内5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平1项世界纪录的疯狂表现。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黑色闪电杰西·欧文斯。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田径巨星欧文斯的故事。 1913年的9月12日，杰西·欧文斯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奥克维勒的小镇上。阿拉巴马州的州名来自于印第安语，它的本意是披荆斩棘。这是位于美国南部的一个州，奴隶制度曾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欧文斯也是一个黑奴的后裔，家庭生活非常贫困。他7岁的时候已经在地里摘棉花了，而当时给他们这样的工人规定的定额是，一天得摘100磅棉花，大概就是45公斤。后来，在杰西·欧文斯9岁时，他的父亲能够为了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给家里人提供温饱的基本生活，带着全家迁移到了克利夫兰市。但即使如此，欧文斯为了完成自己的学业，帮助家用，仍然需要在课余时间打工干活，像装卸、食品运输，还有修鞋等等。那个时候的孩子，不像今天有许多的玩具，既不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培训班，也没有上网冲浪这样的消遣娱乐方式，即使有，以欧文斯当时的家庭情况，也负担和消费不起。这些孩子们的玩耍时间只能是在大街上跑跳和打闹，而就在这样的跑跳打闹中，欧文斯渐渐开始显露出了他的运动天赋。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欧文斯开始正式接触体育运动，据说因为家境的窘迫，他只好选择不需要太多运动装备的田径。 在田径场上，欧文斯就像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他的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1932年，欧文斯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但在那时，即使是出名的运动员，也不可能得到像今天那样的财富，更不用说欧文斯是一个黑人孩子。所以，欧文斯即使做得再好，在他的身上也没有光环的笼罩。虽然经过了南北战争这样的废奴苦战，当时美国从形式上废除了奴隶制，但在社会各个方面，种族歧视仍然根深蒂固。所以在跑道上，欧文斯是一个英雄，但他只要一走出田径场，还是会感受到自己时刻都会面临着的不公平的待遇。像他这样一位出色的超一流世界田径运动员，竟然得不到大学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就在欧文斯难以把自己的思绪集中到比赛上的时候，一个声音响起在沮丧的欧文斯的耳边：你好，我是鲁兹朗。听着并不那么熟练的英文，欧文斯心想，我当然知道你是鲁兹，哪一个田径运动员会不知道你呢？在欧洲，这副修长的身材，这双湛蓝的眼睛，以及这头偏亚麻色的金发，几乎已经成为了跳远沙坑旁胜利的象征。我是杰西，你好。两个人握了一下手。我知道你遇到问题了，或许我能给你一个建议。要知道这个时候，鲁兹朗来与欧文斯说话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当时希特勒就坐在看台上。欧文斯后来形容他当时看到的柏林，到处飘扬着红黑两色的万字旗，到处都是贺山军，上万名军人像铁墙一样并肩站立，吼叫着嗨希特勒，那是一种很让人恐怖的情形。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在希特勒拒绝为获奖的黑人运动员颁奖的情况下，在自己被寄予厚望，而欧文斯如果进不了决赛可以让自己轻松获胜的时候，鲁兹朗表现出了人性的光芒，表现出了体育运动的精髓，更表现出了可敬可气的勇气。鲁兹朗对欧文斯说，你可以跳过8米，而今天只要跳过 7.15 米就可以进入下午的决赛了，放松下来，你一定可以做到的。看着欧文斯一点点放松下来的脸，鲁兹朗继续说，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总是踏不到正确的点上，你只要试试把起跳的点向后挪一点点，只有几英寸不就行了吗？我们为什么不来做一个标记呢？说着，鲁兹朗拿起了一块洁白的毛巾，拉着欧文斯一起走到了起跳踏板的前面。你只要从这里起跳，离开踏板几英寸，就一定可以成功了。欧文斯好像一下子醒了过来。是啊，我并不需要跳出多么好的成绩，只需要进入决赛就可以了。朗拿起了毛巾，放到了距离起跳踏板几英寸的地方，然后向欧文斯挥了挥手，转身离去。欧文斯的心一下子平静了下来，他突然觉得柏林的阳光原来是如此的灿烂，如此的温暖。不知道这时的希特勒有没有注意到朗和欧文斯一起做的这些事情，不知道他当时是如何想、如何表示的，这一切似乎都没有记载。但是后来有人这样评价，鲁兹朗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德国的德国人，简直就是纳粹的偶像。但是在这一刻，他一点儿也没有那种感觉。朗的外貌是一个标准的雅利安人，但他的内心是一颗没有被法西斯、纳粹污染的纯粹的心。 他是奥运历史上最辉煌的田径明星之一，他曾经有在45分钟内5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平1项世界纪录的疯狂表现。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黑色闪电杰西·欧文斯。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田径巨星欧文斯的故事。 欧文斯照着朗的建议 完成了自己最后一跳，他果然轻松地通过了资格赛，而且成绩不错，7米84险些打破奥运会纪录。下午4:30，跳远的决赛开始了。如果从比赛本身讲，这是一场欧文斯与朗之间的对决，但是这更是一场特殊的比赛，绝不同于一般的竞争，因为几乎在场的所有德国观众，据说有11000多人都在为朗助威加油，而希特勒也坐在正中的主席台上期待着朗这个德国人的偶像打败来自美国的黑人杰西·欧文斯。决赛从第5轮开始，在前面的4次跳中，参加决赛的6名选手没有一个人能够跳过7米84，而这个成绩正是欧文斯预赛最后一跳跳出的。这时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上空响起了巨大的声音，几乎全场的人都在呼喊着鲁兹朗的名字。在观众的激励下，朗果然表现出了非凡的实力，迅速的助跑，准确的踏板，出色的腾空，他超过了7米84，跳出了7米87的好成绩。体育场内呼喊的声音更大了，甚至响起了德国的国歌。欧文斯准备出场了，此时的他和上午已经判若两人，十足的信心写在欧文斯的脸上，他把场中的呼喊声看作是给自己鼓劲儿。站在自己标定的起跳线上，静下心来祈祷，然后仰天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在心里想象着自己即将进行的这一跳，起跑，踏板，腾空，落地，7米94，欧文斯再次领先。这时候看台上希特勒的脸色不那么好看了，第6跳也是最后一跳，朗犯规了，这样欧文斯已经冠军在握，而欧文斯的第6跳简直是完美的8米06，这不仅是一个新的世界纪录，也是人类第一次在跳远项目中超过8米。这时第一个走过来向他表示祝贺的就是那位在预赛当中帮助过他、金发碧眼、高挑消瘦的德国大男孩鲁兹朗，他与欧文斯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看着他的表情就像他自己获得了金牌一样开心。而此时的纳粹头目希特勒正脸色铁青地坐在主席台上。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当他走过来与我交朋友的时候。后来欧文斯说，即使融化我所有的金牌和奖杯，也难以融住一个像我与鲁兹朗之间24K金的友谊。我想希特勒看到我们拥抱的时候一定疯掉了。当时和后来都有许多媒体对欧文斯和他的这段故事的评价，其中最让人喜欢的有这样一段。在他们的较量中，就这样，砰，4比0，欧文斯4，希特勒0。欧文斯用自己获得的4枚金牌在柏林彻底打败了希特勒。而在这个故事里，最让人伤心的是，这次奥运会后，欧文斯再也没有见过鲁兹朗。朗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死在了战场上。尽管奥运会上攻破纳粹的种族歧视，然而再遇归来的欧文斯却无力反抗本国潜藏的歧视目光。欧文斯的家庭还是一贫如洗，大学4年级时他不得不退学，随后以跑步来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屈辱地与汽车、摩托车甚至与马来赛跑。上个世纪的50年代后，欧文斯的生活才有所起色。1955年，他受邀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体育运动的官员。1976年，国际奥委会授予他银质奥林匹克勋章。5大洲20家著名报刊评选他为本世纪世界最佳运动员。1980年3月31日，欧文斯因肺癌去世。同年，美国政府设立了杰西·欧文斯奖，用以表彰对当代体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欧文斯逝世后的第4年，德国的一条街以杰西·欧文斯命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欧文斯的外孙女吉娜·汉菲尔手持火炬跑进会场，以此追怀欧文斯的英名。 说不完帝王将相， 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神秘的迷幻时空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 NBA 是篮球的最高殿堂，那里聚集了全世界最好的篮球运动员。在讲过了黑色闪电杰西·欧文斯的故事后，下面要为您介绍的就是 NBA 的十大巨星。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大欧奥斯卡·罗伯逊。罗伯逊出生于1934年11月24日，身高1米96。1960年罗伯逊被辛辛那提皇家队选中，从此开始了他14年的 NBA 辉煌征程。在新秀年当中，当年的状元秀罗伯逊就因为出色的表现当选为当年的 NBA 最佳新人。第二个赛季，罗伯逊的平均数据达到了3双，场均得分 30.8、 12.5 个篮板和 11.4 次助攻，这个战绩亦是震惊了整个联盟。罗伯逊达到了连魔术师约翰逊或者大鸟拉里伯德都难以达到的高度。罗伯逊在辛辛那提皇家队和密尔沃基雄鹿队度过了14年的 NBA 职业生涯，他以26710分的得分记录成为了 NBA 历史上得分最高的后卫。而在所有球员中，仅有贾巴尔、卡尔马龙、威尔特、张伯伦、迈克尔乔丹、摩西马龙、埃尔文海耶斯和奥拉朱旺七人的得分超过了罗伯逊。在所有退役的球员当中，罗伯逊以场均 25.7 分的战绩排名 NBA 第六位。在六个赛季中，罗伯逊的场均得分超过了30分。虽然约翰逊斯托克顿和魔术师超过了罗伯逊职业生涯当中的助攻记录9887次，但是也有不少人对这项排名质疑。他们认为罗伯逊所属时代的助攻记录远比今天的记录方式更为严格。另外，罗伯逊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的篮板记录为 7.5 个篮板，并且曾经一度雄踞球队的首位，这个记录对于一名后卫来讲非常罕见。说完了大欧奥斯卡罗伯逊，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 J 博士朱利叶斯欧文。朱利叶斯欧文早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便能以单手随意控制球而闻名，每当他所在的麻省大学比赛时，观众们便早早地入场占座，争先目睹这位篮球才子的表演。J 博士的外号就是在那时叫响的。这个潇洒的外号一来形容他在球场内外的谦谦君子风度，二来形容他单手抓球一只胳膊漫天挥舞的雄姿。大学期间，欧文每场比赛都有20分和20个篮板上的作为，这样的球星在美国篮球历史上也仅有6人。欧文的职业篮球生涯充满了坎坷，从1971年到1976年，欧文先在美国篮球协会 ABA 打了5个赛季，特别是在第一个赛季打完后，他所在的弗吉尼亚法官队竟然因为濒于破产而付不起他的薪水。1974年和1976年，欧文带领纽约网队两次夺得了 ABA 的冠军。1976年，欧文转往了 NBA 的费城76人队。1983年，率队夺得了 NBA 的冠军。朱利叶斯·欧文5次入选最佳阵容，并且获得了1981年的 MVP。欧文有着出色的跑、跳能力和灵活的身手，他在比赛中常常跳在空中，隔着对手的脑袋扣篮。他单手扣篮的雄姿被球迷称为是大风车。欧文是第一个在篮筐上面打球的巨星，从乔丹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当年欧文的影子。他的启动速度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对手往往知道他的进攻路线，也无法阻止他的前进。 NBA 总裁大卫斯特恩在看了欧文的表演后也曾经激动不已。欧文退休之后担任了 NBA 在全世界的代言人，并且经常在电视台分析比赛的录像和技术。1980年，欧文被选入了 NBA 35周年纪念最佳阵容。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在下次节目当中，会继续为您带来 NBA 十大巨星的解析。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再会。